刚刚听到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，接下来继续跟你分享到阿牛的浪花一朵朵。说到阿牛呢，很多人会觉得他的音乐不够时尚，元素不够洋气，但我会觉得就是因为他用心的去写他自己的作品，才能够让他的歌听起来好像有一股暖流一样，能够温暖到你。来听听看他的这首浪花一朵朵。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，慢慢地趴在那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。你不要害怕，你不会寂寞，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，让你乐悠悠。日子一天一天过，我们会慢慢长大。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想什么，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爱上我，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不错。

我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What's up, what's up, what's up, what's up, 到底哪一点在不爽，是你不平衡，动作帅得像男人就要命的自尊，你 know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，放思春的种子面冲冲冲，打不开的心门拦着之后闷闷闷，你要学学那个地方里真的像小说，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滚滚。为了你我这生都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出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的美人身上有何来去，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， 你看到你我这生都过去，就一个让我写出脑子里去，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。你的美人身上有何来去，如果一个人在这里吹冷空气，我会活得很好，真的没关系。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，心出那我蹦出来不下来，在心爱你的无聊在家里飘牛奶，一杯喝过头穷的眼泪流，圣诞节魔咒好汉不回头，这杯海涛啊冲到眼泪流，圣诞节魔咒好汉不转头。 陈小春的这首歌叫做《算你狠》，算是他早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。接下来 JS 也许有一天， 也许有一天我会爱上你，也许有一天我们在一起，也许有一天等一个延续，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忘记。如果一切都会过去，不如留点回忆。当我看着你的眼睛，我等的是倾听。也许有一天你会想起我，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忘记。

就是我的原点。依恋是一瞥昨天你给的抱歉，多想没听见。依恋是一条铁线，只收到从前。 像个发动着的机器，你绝不后悔，是否还是那么倔强前进？你如果有机会，还会依然决然的去旅行？你看得见未来的未来究竟有多远？谁人带着你的梦想前行？有没有人能像你百般惊奇？我想大喊一声那都曾经依然是你。 能勉强坚持，就没有人能向你带来惊奇。我想把喊一声来告诉曾经的，依然是，依然是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00。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氏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，感受视觉和味美的双重刺激。消费几份汤品一份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-516-1111。 新闻整点听，整点听。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，今天是2017年3月10日星期五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八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表示，当前脱贫工作关键要精准发力，向基层聚焦聚力，有的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。李克强总理八日在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说，要敢于触动利益，把政府不应拿的权力坚决放掉，集中精力管住管好该管的事儿。国际方面，韩国宪法法院近日发布消息称，总统朴槿惠弹劾案将在当地时间10日最终宣判，如果朴槿惠被罢免，韩国将在60天内提前举行大选。马来西亚八日在吉隆坡公布马航 MH370 的第三份中期报告，报告称所发现的机舱内残片表明 MH370 当时有可能已经解体，

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我挣扎过去与回忆我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分，我爱的 radio。广告之后要听到杨培安的《我相信》。耳边是杨培安的这首歌，我相信非常高的一首歌曲，并且在很多公益场合可能能够听到这首歌。接下来会听听看这位周游过很多国家，在他的歌曲当中，他的反应当中有非常多不同元素的顺子带这首 Only One。 你的好我从前怎么看不到，看不到总以为爱在 在天涯海角，回头却在你温柔里找到，渴望被你拥抱，可以爱你多好。不明了，从来不说你累了， 当你仰望

慧伦的这首歌《鸭子》，接下来听到今天的末尾作品任贤齐带来的《花太香》。这里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你好，是景森。今天就陪你到这，感谢收听跟守候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 上天下，恩恩怨怨，何时才修吧？黄昏尽晚霞。仇恨淡如茶，江湖一句话，谁得真谁不怕。一人曾独片片处处留香，月光山中有一亮，晚风吹彻入海浪。却满杯谁都不要过来干，狂饮高歌爽快唱。蓝天啊，伴随枯叶成纷纷喧沙，但愿这风雅不是只是繁华。花下风的花丝花如茶，不该一人伤，只在乎爱过他。 心里轻轻回来。 天还不曾远离。如果相逢把话藏心底，没有人比我更懂你。 天还是天，雨还是雨，我的伞下不再有你。我还是我，你还是你，只是多了一个冬季。 冬季的台北来看你，别在异乡哭泣， 别在异乡哭泣。 冬季的台北来看你，也许会遇见你。 今天冷清其实挺拥挤，每一个角落的 这城市，我不再熟悉。我还是我， 我还是你， 只是多了一个冬季，只是多了一个冬季。 过客的思念，遇到了这里才呈现，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。你在身边就是缘，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。爱有万分之一甜，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。圈圈圆圆圈圈，天天年年天牵了我，深深看你的脸，生气的温柔，满眼的温柔的。